据南朝鲜报纸《工人与世界》报道，南朝鲜各阶层开展紧急签名运动，表示反对历史教科书国鼎化。为教育部宣称将于28号公开他们一项秘密强行推进的国定教科书，南朝鲜各阶层为此感到愤怒，就从21号到24号开展紧急签名运动，要求当局废除历史教科书国鼎化和教育部长官辞退。签名运动有11100多名教师，4540多名青少年，45820多名学生家长，35580名市民等近10万人参加。另外，南朝鲜的教育界、历史学界等各界强烈反对朴槿惠政府决定强行国定教科书现场公开。